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首尔的各阶层团体10月7号建立民众总动员首尔地区斗争本部。这一天，记者招待会在首尔广场举行，宣读了号召展开斗争、打倒独裁、压迫政府的成立宣言书。另外，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10月5号发表一篇社论，揭露并谴责青瓦台总务秘书官李在满同情报院一起准备朴槿惠退任后生活的住宅。